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93集，彭林和云建威坐在桌前，彭林伸长脖子看麦玄走了，马上坐到云建威旁边，拍拍他的手背。 薇薇啊，姨跟你说件事儿。 啊，姨你说。 彭林两眼放光。 你觉得你小麦姐姐怎么样？ 云建威心想，果然他觉得自己好像都有点麻木了，也不想生气，还挺平静的。 我觉得挺好的，很开朗，而且和阿峰哥一样是个学霸。 就是，姨也觉得她这个姑娘不错。 庞林看起来对麦玄挺满意。 姨能看出来，这孩子呀是真心喜欢阿峰。上回啊，阿峰带他同学来咱们家里，小麦白天要去山里搞研究，晚上啊还要回来帮我做家务，天天拉着我说话，姨呀也是心疼他。追了阿峰这么久，阿峰倒好，身边有个这么好的姑娘都看不见。哎，姨真是在一边啊看着干着急。你说他也不小了，再读个两年书，怎么也该有个女朋友了吧？ 是啊。 薇薇啊，你也跟你哥说说，你哥可听你的话，让他呀别老一心扑在搞学术上，恋爱和学习不得两手抓吗？再不抓住机会啊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庙了，哪来那么多好女孩等着他开窍去啊？你说是不是？ 对。 所以薇薇，你可一定得帮你哥一把。 我肯定帮啊，我哥嘛，我不帮他谁帮他？ 云建威笑眯眯的，彭林欣慰摸摸云建威的手。正好这时麦玄回来，手里提着个礼盒送彭林的。彭林忙说太客气了，两人拉扯一番，最后麦玄还是把礼盒塞进了彭林手里。两人把彭林送到车站，彭林朝他们挥挥手，转身进了闸口。云建威看着他走远，刚转过身，麦玄就开口问他： 薇薇渴不渴？附近有家奶茶店，姐姐请你喝一杯吧。 你还来劲儿了是吗？行，喝，免费的凭什么不喝？好啊，谢谢姐姐。 他乖巧点头，两人一起去奶茶店。麦玄买了两杯奶茶，一杯给云建威。两人坐在落地窗边的高脚凳上，麦玄把奶茶放在桌上，开口道： 薇薇，其实我是有事要跟你聊一聊。当然，这杯奶茶姐姐早就想请你了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 不用这么客气。 准确来说，不是我要和你聊，是你哥有话想托我告诉你。 云建威握紧手指，然后很快放开，表情自然道： 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 这段时间齐峰常常找我聊天，所以很抱歉，你们的事我多少知道一点。薇薇，首先你一定要知道，我对这种事完全没有任何歧视或偏见。我一直认为爱情就是爱情，不分性别或是高低贵贱。 云建威本想忍下，却实在没忍住。 我哥和你说了我们的事。 说实话，就算你哥不说，我也能看出来。薇薇，我喜欢了你哥四年，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我怎么会看不出来？ 云建威不说话了。 薇薇，你是个很真性情的人，喜欢就表现出来，你很自由，这很好，你的家境也很好， 我想你的父母一定都很宠爱你，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他们都会支持你，对吗？ 或许吧。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哥的处境呢？我想你应该是最了解你哥的性格和他的家庭的。阿峰的世界很简单，很单纯，他爱着世上的生物，一钻进他的微观世界里就出不来，导致许多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人的感情，他却接收得很迟钝。他可以一眼就分辨出两株完全看不出区别的植物纲目，但你要是和他谈那些情啊、爱啊，他却很难想明白。彭姨的态度，你也看到了。他最期待的就是某一天，阿峰能与一个优秀的女孩子在一起，走进婚姻的殿堂。老一辈的大人，总有期待儿孙满堂、家和美满的美好愿望。农村人家的父母更是如此。阿峰出身农村，无论他走出农村多远，无论未来他达到什么高度，他的心也不会离开他的家乡。就像一个人即使老了，也终身受到童年时期经历的影响。 你想说什么？ 你不必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，我始终把你当做我的一个弟弟看待。你还小，有的事情你一时想不明白，这很正常。你只用思考一件事情，假设有一天你真的和你哥在一起了，如果是你自己的话，或许你可以只考虑你们是否相爱，但你哥呢？你让彭姨和齐叔怎么想？你让他们怎么接受唯一的儿子无法正常的结婚生子，一辈子都走上与主流相悖的道路这件事呢？ 这话是齐峰让你跟我说的。 这不重要，微微。 麦璇仿佛一个知心温柔的姐姐，耐心地引导他。 我希望你能明白，真正的爱不会是自私的。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爱他的一切，包括他的父母、亲人，你会希望他好，不愿意看着他受伤，不愿意他遭受世人的白眼和偏见。你不会只是想为了和他在一起而爱他。有时候，爱是一种成全，你明白吗？ 那我请问你，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的感情自私？ 云建威礼貌回问，麦璇表情一变，而后无奈道：“ 微微，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。”“ 哈哈，现在承认是你想跟我谈了？” 云建威同情地看着麦璇， 做人坦荡一点，何必还费劲打我哥的幌子？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好了？ 麦璇扯扯嘴角。 我只是不想伤你的心。 云建威一脸我理解的表情。 我知道，你就是太喜欢我哥了，现在终于等到他和你进一个师门，还见了他的爸妈，他妈妈还这么喜欢你，你觉得自己简直充满了希望。但齐峰身边这个弟弟实在是太烦人了，成天黏着齐峰，竟然还喜欢齐峰，简直不能忍。所以你就主动找到我，想把我劝退，对吗？你不会对所有追我哥的人都是这个套路吧？喜欢我哥的人应该不少，你难道一个个想办法劝退？你平时都不学习不写论文了？ 你一定要这样逃避现实吗？我知道有些事对你来说很难接受，你无法让一个天生喜欢女孩的人硬生生去喜欢一个男孩，更何况同性恋在国内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待遇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你哥这么疼你，你就忍心拖他进漩涡？ 姐姐，你误会我了。 云建维随手把奶茶放到一边，对麦璇说：“ 我从来没想过拖我哥下水，也不会强求他跟我在一起。就算他以后要结婚要生孩子，我都一点意见都没有。但是有一点我要和你说清楚， 我哥以后要找什么对象，他肯定是会问我意见的。我要是说一个不字，就算是个天仙，我哥也得拒了。